线会在听日和后日提供服务。至于电车服务会延长至到第二日凌晨2:30。渡轮方面，往来中环和尖沙咀将会延长服务至到第二日凌晨1:00。往来中环和平洲将会在星期六凌晨1:00和凌晨1:45分别加开一班往中环以及一班往平洲的班次。在中环兰桂坊一带，听日下午2:00起至到第二日清晨5:00将会实施封路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1-2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12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69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6点，升1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3.28升8仙，腾讯控股443.4跌1.4，阿里巴巴109.9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2.1跌3.4，美团218.4升2.4，京东集团259.8升4.6，商汤4.13系新上市，药明生物90元升2.55，友邦保险79.15跌1.5，全丰控股56元系新上市。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10.496，瑞士法郎8.497，澳元5.658，加元6.089，新西兰元5.321，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6.7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1点，跌115点。港金报16,750元，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81美元，卖出1,8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在九龙塘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重复一次，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的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联合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车少。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至到北港路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应该是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有音乐，有快乐，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青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宋云辉一翻到厂就知道程开颜嚟咗办公室等佢，叫佢翻屋企食饭。但系宋云辉就觉得一定事有蹊跷。不过无论宋云辉点样问佢，程开颜依然闭口不谈。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CIBS 以广东话分享少数族裔朋友的故事。少数族裔生老病死， 自己是香港人，另一半呢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但是家人呢有些反对，你会怎样去鼓励他们？ 坦诚相对咯，没什么是沟通解决不到咯。我觉得 以印地语介绍印度著名诗人及作品范显八。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听讲呢首歌有几个不同版本嘅，但英文版咧都几啱圣诞期间听，因为都有提到12月嘅。After the Rain， JJ Lin 林振健。 December, running in the rain, chasing down those memories of us washed away.Do you remember how we were together? Happiness came easy with your hand in mine. I'm going underwater. I'm feeling needles cut through. I see my world getting darker, drowning the whispers, giving up on the truth. Will you take me away after the rain into a place we'll never have to bear any pain? Will it ever be the same? Will you feel my embrace? 平时见到演唱人是林俊杰的名字，已经觉得是信心的保证了。这个礼拜爸爸声跳到去第三位 JJ Lin After the Rai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喂，2021年嘅尾二一日啦。 喂，好紧张啊！听晚要去倒数啦。 点解咁紧张啊？ 唔知啊，好耐冇倒过数啊。 咁正常啊，一年 我想讲咧， 一年一次，好耐冇倒数。 近几年咧，即系唔知系咪可能即系之前疫情啊，或者各方面咧，因为我好似呢两年都冇乜经历过倒数嗰个感觉、啊。 系咪冇乜印象？上年倒数自己去咗边度？ 系啊，好似好早瞓咗添啦，直头。 因为上年应该都冇咁。 冇啦，因为你疫情又唔系好出得到去咁样。 系啊，好似唔知道我都冇乜印象去咗边度。 咁所以今年迎接呢个倒数，我系期待嘅。啊，咁啊，可能买定啲嘢翻屋企打住边炉啦。 哇！ 咁啊，倒数啦。 哇！开心啊！ 唔好出街咯，我觉得多人啊会。 其实都 惊我今年应该会多人。 新闻都话咩？听日下昼兰桂坊已经有风流成。 系咩地方嚟噶？ 兰桂坊，你 边个 地理得唔得？你可唔可以认识下香港嘅街道啊？ 我去上下嗰啲地理堂先。 咁今日我哋将会有我哋2021年嘅最后一位苏动音乐嘉宾。 哇，系、哦。原来咁计系， 系啊，因为我唔知点解觉得对于好冇年尾嘅感觉， 点解咧？ 今年唔知点解唔系好强烈，可能因为太多嘢做紧， 做紧 有嘢要做紧嘅。 你净系会记住后日有咩做，大后日有咩做，但其实原来后日已经系2022年啊嘛。 系因为你一月一号咁又星期六又后援会啦，咁下个礼拜一其实又继续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头先就即系再准备今日我哋嗰个访问嘅时候都系，呢、這个已经系我今年最后一个咯噃。 你唔讲唔觉 系咪唔觉啊？呢、這个系啦，今日六点钟会有吴若希啦，咁啊介绍佢嘅派台歌《火和火柴》啦。 冇错， 留意啊！咁呢2021年嗰啲回顾定咩嗰啲嘅留返听下最尾先啦，所以我调返转个次序。 调返转个咩次序， 即係嗰啲讲啲展望嘢嘅。 喔、哦、好。 因为灵感嚟自于咩呢， 係 最近听到我哋柜台嘅本台嘅一啲吹篮啊。 犀利。 咩2022有个新 project 又 冇 知嗰啲比赛。大家之后留意啦，我哋都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之后大家会知多少少。 係啦，因为我哋都唔知 道。呢一刻我哋都未知睇。 係啦，咁但係一路听嘅时候我同阿斌就喺度讲係喎，有冇以前玩过啲咩比赛呢，係啦，即係佢呢个都似要估啊。 是啊，都系啲比赛嘢啦，应该。咁啊，讲起比赛咧，你不如咁样讲先。你觉得你就咁睇落去，我个人似唔似嗰啲会好踊跃去参加比赛嘅人？ 似。 点解？ 你似系读书嘅时候嗰啲咩都玩嗰啲死靓仔？ 点解？我似咩？我唔系嗰啲，你唔觉得我嗰只个人好佛系嗰啲咧？即系坐喺个班房或者净系翻屋企做宅男嗰啲，唔似咩？ 我觉得你细个嘅时候系好似阿摄佢最近嗰个剧咧， 系 《爱丽英奇幻仙境》里边嗰个咩 Mr. Memory 定 Doctor M 嗰啲声啊！哇哇哇，系喎，点解嘅？即系你似细个系呢啲靓仔咯， 系咁同参加比赛冇关 系 噶嘛？ 唔系啊，咁你嗰把声联想到个状态 嗰 啲啊， 嗰种好死靓仔嘅感觉，就会周围去参加比赛跳人机系嘛？ 唔中意坐低读书嗰啲嚟嘅。哇，有比赛等我玩先。个feel 似系咁咯。 都 坐唔定啊， 都系嘅， 周围供啊， 其实都系。 参加比赛唔代表成绩一定好。即系你俾我感觉未必一定系 得越多比赛，我觉得成绩越唔好。老实讲， 唔系我讲比赛啲成绩，唔系读书成绩。即系话你嗰个 feel 似系你会去玩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 系嘅。 咁但系嗰啲比赛嘅成绩唔系重点嚟嘅， 系 因为你个样唔似全部 纯粹系想去玩咯， 系啦，唔似扫冠军嗰啲冠军上嚟嘅。 我谂下先，我系真系喺尤其中学时期系参加得多嘅，我参加过。校内嘅星 con 啦，呢啲个个都参加过噶啦。咁然后参加过choir 校际嘅 choir 比赛合唱团，系我唱 tenor 嘅嗰阵时，我嗰阵时仲要系求个老师俾我入去 choir 嗰度唱嘅。 咁跟住佢有冇话你？咁你唱翻几句嚟听下先啦。 有，一定有嘅。 系唱咩啊？咁你嗰阵时？ 嗰阵时唔识噶，嗰阵时仲系唱流行曲嘅咋。 唔系， 同埋咧，同埋以前音乐堂系要考有唱歌考试噶嘛。是好搞笑的，我学校有啦。咁然后嗰阵时除咗考乐理，我哋系有个唱歌考试。咁然后就 即係可能嗰陣時唔係個個人識樂器啦，因為咁所以考唱歌咁，然後考完唱歌，我同 Miss 膽粗粗講，我想參加 choir 咁樣，跟住佢話哦，咁你啊，你去做 tenor 啦，咁樣即係一個男高音嘅位置啦，咁樣咁啊參加合唱團校際嗰陣時學校都勁嘅，即係我係嗰啲被 carry 嗰啲啦，其實我唔勁啦，我純粹係入去純粹貪玩，同埋可以成日唔使上堂，因為朝頭早就會數咗出去參加比賽，參加好多比賽，你越贏得多咧，你就參加得越多比賽，咁你就可以越多時間唔喺學校讀書啦。 嗱，你就似呢只啦，就係呢啲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有好多時間攞去練習啦，有一期，跟住然後又出去比賽，咁都開心嘅。同埋嗰陣時真係學校其他嗰啲同學好叻嘅，啲師姐師兄好犀利嘅，咁都贏嘅。咁跟住有參加過自己個人就係啲鋼琴比賽啦。校制嘅有啦，唔校制嘅，即係出邊嗰啲鋼琴嗰啲大型琴行搞嗰啲都有啦。 哦，勁喎！ 仲有啲咩咧？有一個好奇特嘅，我參加過一個朗讀比賽。 朗讀啊！ 朗讀比賽， 但不是朗 誦即係朗誦啦，係啊，朗誦，但係英文朗誦，唔係中文朗誦。 難過你要有翻咁上下嗰啲 action 咧， 係啦， 先有 feel 喎。 咁所以嗰一排咧，係突然間有少少許英文上嘅突飛猛進嘅。點解咧？因為我哋嗰陣時係要讀 Dan Brown 嘅，嗰、那個朗讀比賽係要讀 Dan Brown 嘅 Da Vinci Code 嘅。所以嗰一排咧，啲英文系好咗噶。 咁我想知道佢有啲对白嘅话，咁你系咪就要个声音要调整去配合翻？ 哦，呢个好得意，因为嗰阵时咧，我真系唔知点解自己抽起条筋想去参加，即系同埋当练下英文，因为就嚟准备要考试咧，即系咁想啲 oral 好啲咁啊。但系又冇特登去揾老师教我，纯粹系自己去。睇書自己去學，跟住自己就盲中中去參加比賽，所以我係冇嗰啲人哋嗰啲好叻嗰啲 gesture 啊，嗰啲嗰啲 accent 係冇嘅，我好似真係平鋪直敍咧講， 照講 bedtime story 咁樣讀嘅啫，咁所以係。輸得好慘嘅，咁但係唔緊要啦，都係攞個經驗嘅啫。我覺得我上台唔腳震都已經贏咗㗎啦嗰下。 係因為你講嗰啲動作要擺啊，講嘢嘅語氣，而家諗翻就覺得啊，好唔人類啦。 係啊， 因為我嗰陣時都有玩過朗誦嘅。 係， 我記得都係貪玩啊，覺得由一世買一世咪試下咯咁。跟住我仲記得我中文朗誦嚟嘅。 係， 我嗰篇我記得頭兩句咯。 咁勁嘅你。 係啊，我記得嗰兩句嘅。 你。 人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度的修养。我就记得两句、哦。 我以为是明月几时有。 他讲关于忍忍耐定是什么感觉、 哦 okay。 但是那时不知道是的那些什么是一种高度的修养。是的是的。你是要吊高。 好假的肥仔。其实 好不惯。 真的好假的肥仔那一种才是标准的参加比赛的模样的。 做齐晒那些东西嘛。 是的做得好齐的。但是。 手又要不知道怎样提手又要另头去望。即好像你学车那样。你要扭镜打灯嘅时候，你要戳个头望咁样，要俾人知道你做紧。但系你平时揸车，你讲得有几多个即系咁大动作啊？你同你讲嘅一样咯。 你而家睇翻，你会觉得好怪咯。即系如果你试下用嗰一个模样去参加 DJ 比赛咧，咁就死硬啦。咁你就一定唔会入围啦，我肯定。 试下用嗰个通嚟读啲嘢都正啊。 系啦，读天气报告咁样，咁啊惨啦。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 我想删咗你支咪。 大致天晴，嗱天晴系一啲开心嘅嘢，所以咧个把声叫好 bright 啲啦咁啊，即系你唔会咁样咯。 系， 我系咯，有读书参加音乐比赛有参加嘅，我都。 你参加啲咩啊？吹木红笛， 吹木红笛嗰个啦。跟住最后我唔系吹木红笛，变咗敲三角零啊嘛，好有贡献噶嘛佢啊。跟住参加过篮球嘅。 OK。 小学嘅时候已经有啦，因为学校得篮球队啫，我学校太细啦。 你嗰阵时系高噶啦，开始 未啊，我系中四先高， 我打完先高， 所以小学嘅时候系打后卫嘅位置，咁、 哦、 啊，所以嗰阵时中意嘅球 员，所以功成 两就系功成两田。我记得嗰阵时咧，有出过场噶、 嗯， 学界好似佢最后一年啊，小六嘅时候，最后一场波输紧嘅最后一分钟， 跟住 个老师换咗出，你出去打啦咁。之后成季都冇打过，就系一出去，跟住唔知一攞波就甩咗。 喂，正常嘅。 嗰个就系我唯一掂过个波之后，跟住冇。 可以原諒。唔係咁老實講，嗰一時你個老師都個判斷真係其實你甩唔甩都唔重要，咁、哦、所以先派你出去啫。 我以為老師判斷咗正確啊，擺你去咁遲先出場。 係啊，啱啊，即係佢都預咗嗰下。你唔贏㗎啦，俾啲同學仔落去場，即係試下個感覺啦，咁樣係咪先？ 我記得，有一個勁啲㗎。 咩嘢 咧？咩東九龍嘅九龍東嘅田徑比賽。 哦，好似好犀利。 呢個好似勁啲 係 咪？呢、這個 係啊係。 因為嗰陣時喺學校，因為由細就好中意跑嘅。 嗯嗯。 我哋嗰啲喺個商場咧，見到條直線我就會跑嗰啲嚟。 係 癲嘅，我覺得個靚仔。 你係牛嚟喎，即係見到有紅色就衝埋去咁嘅咯。 哇！即係一隻。我媽成日都話你唔好喺商場度跑啦，撞到人。咁但係我。会识得避开啲人，即系你而家行商场， 好叻仔，你识避开啲人， 啊、即系唔系直线嘅会避，一定系你喺街见到最憎嗰啲僆仔，我就系嗰啲啦。 OK OK， 咁喺学校里面又好中意同啲同学跑步斗快啦， 吓、嗯， 系啦，以前等校车都要跑步，总之对脚停唔到啦，而家系废噶啦咁。 系 咁跟住喺学校里面都跑，我应该唔系啲极。即系唔系最快攞唔到奖嘅跑步， 系 因为我系玩磁棒穿圈嘅嗰阵时。 咩叫磁棒咩啊？ 穿圈 即系乜嘢啊？ 两个同学 系 对住企嘅， 系 每人有个呼啦圈喺地下，你唔可以离开嗰个位置。 哦， 然后限时之内咧，有一个人就拎住一条好似你打康乐棋嗰支棍， 系 另一个人咧就攞住嗰啲大大个嗰啲胶圈啊，以前小学你会可能见过。 OK。 磁棒穿嘅意思就一个磁棒， 系 一个掉过去穿入去，咁喺限时之内睇下边组穿得多啲，咁咪攞牌咯。 哦， 咁你会对调角色嘅。 O K， 系啦，咁嗰时我攞金牌嘅学校。 哇，喂，但系你讲起呢样嘢 就玩呢啲咯，所以冇乜点参加跑步反而。 我头先讲就好多音乐比赛系我个人啦，系咪先？但系咧，我想讲我攞个奖牌嘅比赛咧系运动比赛。 我呢个 系咪睇唔出啊？ 你系咩啊？ 我。你估下我系咩运动项目？ 你应该短跑啦，你嘅身高好。 No， 我年每一年都参加短跑，每一年都输。 所以 跟住去到 全球， 去到中六啊，好似中六嘅时候，我选择咗一个冇乜人参加嘅项目，就系跳高。 拣冷门嘢嘛。 跟住然后跳高。我攞咗铜牌啊！ 我都试过游背泳啊，中二嘅时候公开组冇人游啊，四个人游攞第三啊，咁啊攞张牌啦， 系啦，咁啊成为咗人生唯一一面奖牌啊！呢一个 系，即系我哋呢啲对自己冇乜自信、冇乜能力嘅， 系 咁咪会咁样咯。咁但如果你对自己有翻啲才能上面嘅自信啊，有啲嘢你又密切留意住。我哋吓、啊、本台 好多嘢玩啦， 2022年啦，系啦，嗰啲啦咁啊， 记得参加。 佢哋啊，都而家越嚟越有自信啦，因为今年出道之后，亦都有第二首派台作品，亦三位同一届比赛出身啊，亦都用呢首歌同自己讲，相信自己多啲嘅。三位成员啊 ，Phoebus 啊 ，George 同 Marco， 佢哋 Pixel 有 Just Lean on Me。 世界很大，处处清空，黑着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知我最快魔。You gotta leave me， 万丈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一路路回回白发悠悠，从来不想滞留，爱又未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的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枕无忧，想快点找到一个出口，用自己的方法感受这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我选方不会悔疚么 ？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路大黑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再不需为甜，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吟上路，令你上诉亦了事。 即使中途没有光，孤身一人仍莽撞，不一生处处的着渴，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我以爱意志期待天光。 You gotta lean on me， 难道高你的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最为甜，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绳衣，为风吟上路，令你在数亦秒时。 听我 Pixel 的 Just Lean on Me，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在卖地记者会宣布，新一季将会以招标方式出售屯门一幅住宅地，预计可提供2020个单位。当局会在这幅用地加入最低单位面积要求，每个单位实用面积至少280平方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预告，下个月12号出席首次立法会大会时，将会公布政策局改组细节。而本届政府任期内会启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咨询工作。被問到會不會爭取連任，林鄭月娥並沒有正面回應，重申距離特首選舉提名期仍然有一段時間。她在記者會表示，香港政治體制並非一個政黨的政治，很多施政由行政主導決定，由政府各部門執行，因此每屆政府都要承接上屆政府承諾的工作繼續做下去，特別是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的措施，强调当中连续性非常强。消息透露，香港保护儿童会再多4名职员被起诉，联同之前2名被起诉并且已经提堂的涉案职员，至今共有6名职员涉嫌虐儿被检控。警方寻日表示，再拘捕3人与香港保护儿童会院舍同乐居虐儿案有关，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等反制措施，回应美国国务院近日根据香港自治法对5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实施制裁，将会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5名美方人员实施制裁。被制裁的5人分别是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巴萨洛苗、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前办公室主任斯迪沃斯、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的金道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在港授权代表亚当金。措施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冻结他们在华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与他们交易。之前中方針對美國其他涉港錯誤行徑作出的反制決定，包括制裁對象和措施依然有效。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次敦促美方撤銷對中方人員所謂制裁，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本港地區今晚及明天天氣預測大致天晴 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隔咗前近九龙塘会中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上龙翔苑。就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会的中线有意外，龙尾龙翔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的交通繁忙。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漆咸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就在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繁忙。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西贡方向近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宝宁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交通都开始繁忙，而家龙尾就在安定村。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荔枝角道因为水务急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而家近发祥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经过整理返现场的指示。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What? Excuse me? Hi, Taylor.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everyone, it's Bjorn from ABBA. Hey guys, I'm Justin Bieber. Hey, this is Dua Lipa. Hi, this is Lady Gaga. Hey, it's Billie Eilish. Hi, this is Avril Lavigne,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DJ Alex. Check him out.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知识 2021 E 个世界 IT 事件， 发展元宇宙，用户在虚拟世界工作，游戏聚集 NFT 货币，令到数码艺术品高价买卖， 卫星宽频网服务，为偏远地区和世界不同地方提供互联网覆盖。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箭咪 知识会社。 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为你网络业界资讯，掌握营商成功法则。 创发局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营商机会，在资讯发达的世界，是时候踏出营商第一步。 接近年尾，是时候部署下来年2022年的营商策略。 如果大家都想留意多些贸发局的资讯，那你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和二台话你知。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山神，你觉唔觉得唔虚伪咧，真系好难做人啊？ 哇，波胜，你呢个问题好尖锐、啊。不过老实讲，我觉得喺呢个世界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想好谦卑、好 humble， 做好自己嘅工作。不过越想谦卑，有时嗰份虚伪就会越大。 愿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被惯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挨，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自信，孤初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死，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权力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冯允谦生不逢时。而这一份在工作培养出来的虚伪呢，渐渐会扩展去你生活每一个层次，可能在所有的待人接物啦，认识另一半啦，认识新朋友，都会带着这一份虚伪，慢慢慢慢跟人越来越有距离感。 让爱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讲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 多么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石门上， 即使喜欢他 一生 featuring Ega 江海嘉 I know， 然后你再回头望翻过去的一段日子，可能由细个到而家大个，自己身边真心的朋友 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 硬系好似唔好多个。 我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眼碎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觉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从灵魂到身边每个状况，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碎合成河。 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就像任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将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最合成河，直到一天心里发现了解得口，落如童话终于不再喊着说苦楚，这过程亦始终有我，这可不算傻。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问自己啊，到底帮自己装起这些保护色是好定是坏的呢？其实不要紧的，没有好和坏之分，你只需要知道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有林奕康的解答。 And get off the couch, but I don't want a party or have strangers' lips on mine. For a change, I'm putting me first. Solitude ain't no dirty word. Wanna chill in my PJs, got some quiet in my mind.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So please don't feel sorry for me.Fractured my heart from falling apart, and I can't do that again. Cause my eyes tend to flood it, and right now I can't be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I've been learned.How to say no, feels so good to shut off my phone, instead of giving my body up for something that won't last. I fall in love too easy, I know, easy come and then easy go, I just end up missing someone I never really had. I'm aloneSorry for me, I fractured my heart, I'm falling apart, and I can't do that again, cause my eyes just end up flooded, and right now I can't be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too many wasted hours, giving away all my power, not gonna do that no more, not gonna do that no more, cause my eyes stand up flooded, and right now I can't be trusted with nobody else, I'm good with myself, yeah I know that I'm alone, but I'm not lonely. 可能在这一刻你是自己一个，不过你要记得你绝不孤单。有郑欣宜的 But I'm Not Lonely。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惭愧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职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

天赋，时候不早。 比民进党当局炒作的数量只会多不会少，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果断行动回击岛内外势力频繁勾连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恶劣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切实维护两岸同胞共同福祉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报告两宗封路重开的消息。首先啦，喺九龙塘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中线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喺笔架山花园较早时啦，因为有水务急修，龙平道同凤平里交界啦，曾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水务急修工作完成咗噶啦，咁嗰度嘅交通安排啦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另外反方向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因为较早时啦启瑞嘅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咁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咧就排到去近住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公园。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七咸道南和广东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就排到去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那段慢车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塞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谷部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 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刘泽星教授， 风湿病咧，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而家我哋就咁讲风湿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开两类啦。一啲就系我哋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系即系老化嗰啲咁样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2022家庭幸福话金易， 我哋系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无论我哋遇过几多困难，都已经唔重要， 因为呢啲困难都将会一一过去。2022，让我哋携手出发，迈步向前。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2022携手出发。 2021年。娱乐圈有好多大事发生， 有好多对假戏真做嘅情侣档啊， 电视圈大战啊， 今年好多歌手开翻 show 啦， 喂喂，仲有雷神呢， 哇好多啊， 好多啊，想知更多2021嘅娱乐大事，就要留意住今个星期四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嘅娱乐大事回顾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波成啊，今日呢位嘉宾呢，佢前排拍咗条片喎。 係啊，奔神，佢重温咗自己嘅童年啊，唔知仲有冇啲咩对佢嚟讲好紧要嘅呢，所以我哋今日写咗呢一句。 吴若希世奇珍。 哇，呢啲题材佢应该大把嘢讲啊。 早几日我哋打完电话俾你咧，今日呢个另一卷就即刻送到啦。 好有口齿噶，我哋一定系使命必达噶。 等先，但系呢个搞唔掂我。 点解啊？呢个稀世奇珍 嘅，点解？ 稀世奇珍呢一个咧， 稀世奇珍 系啊，其实系一个好啦，我而家试下兜先。 系啦，即系望住佢， 你就会谂起一啲对自己嚟讲好紧要嘅，因为稀世奇珍本身即系一啲好罕又好好啊嘅嘢。 哦， 系啦，即系你望住佢嘅时候，你又会谂起啲乜嘢对自己好重要嘅咧？咁样 哦， 我哋帮成，知唔知炒饭点样炒噶？ 点样样啊？ 兜啊兜啊兜啊兜啊，咁样兜。 知唔知炒粉系点样？ 好嘅。 啦，好啦，即系起码你哋应承咗我有个卷轴。 系啊， 即系达成咗呢个 愿望啦。希望你可以行 到 喺门口啊， 可以有一 pair 可以行到喺度啊嘛。 好耶！ 我哋之后谂一个再好啲嘅，再换个新啲嘅落去咁 样。唔系还福啊，还压啊。 系喎系喎系喎系喎，可以还。上次嗰个都系打直噶嘛，因为 系啊，上次都系直福嚟嘅，所以 OK 嘅。 两个打直，跟住之后又一个打还咁 样。系啦， 行喺门口嗰度咯。 希谂唔到啊，好难啊，其实个希 难谂嘅原来。 系啊，原来都难谂嘅。 我哋每一次都唔约希望你乜乜咪得咯， 系 希望你成功， 好冇诚意啊！呢啲 不如上网 search 下有啲咩四字成语系希字开头啊！ 其实我哋琴日系有，的确系有揾过噶，所以先出现咗个希世奇珍咁 简单啫。原来系好难嘅， 即系咪欺山莫欺水啦？又系下次唔约欺山莫欺水。 O K， 跟住就讲下 你嗰啲行山嗰啲嘢 啊，嗰啲 都系冇祝福啊，不过系一个提醒咯。呢个系其实几好啊！呢个我下次写呢个俾佢啊。 好啊， 提埋啲小朋友。 记住欺山莫欺水啦，咁攞翻去俾小朋友又教佢咯。 即其实呢个系放夏天嘅，下次游水嘅时候就小心啲啦。 系啊， OK 好啦，多谢。 咁但系呢个欺世奇珍即系我头先讲嘅嗰个意思嘅，因为亦都一个触发点就即系睇咗你之前即系拍嚟自己童年地方嘅 channel 入边嘅片啦， 系啦，咁样即系我自己睇嘅时候，虽然我唔系住嗰度啦，咁但系都会令自己谂翻自己成长嘅地方啊，自己嘅老师啊、同学等等。 有冇翻去？去望下佢哋啊！ 我谂都有几年冇翻去，应该几年啦，冇两三年啊，好似 系嘛？ 我算近嘅，我间唔中会翻去。 你系住边区噶？ 九龙东啊，因为 哦系啊，喂，不如下次 invite 你上嚟我嘅 YouTube， 唔系上嚟我嘅网上嘅平台嚟做一集啊，不如 可以啊， 系嘛？系啊，因为咧我都好中意听下人哋嘅故事嘅。啊，啱啱嚟紧咧，我哋就上咗一个新嘅，就讲翻我小学时代嘅。咁又发现原来自己喺即系细个读书嘅时候，一啲嘅即系画面咧，都发现哦，原来细个好认真嘅。我系唔知由几时开始先会变成一个即系好似即系讲嘢系 free flow 啲啊，即系冇乜压力啊。但系细个系嗰种好认真嘅人嚟嘅，即系相对地变咗做好似好双子座啊，即系令到我依家发现、原来我都几双子座嘅。 有两种性格系 好极端嘅两种性格啦、即系其实同我平时做嘢。即做嘢，大家見到幕前嘅我係一種嘻嘻哈哈嘅人，但其實可能 off 咗 mic 啊，或者係真係幕後做嘢嘅時候，大家會 feel 到我嗰種認真啊。其實我發現好多人都會好驚見到我嘅，即係平時做嘢嘅時候，佢哋話：，唔敢同你打招呼啊，因為見到你個氣場，佢 好認真， 係突然間好認真， 好有壓力， 係啊，好笑嘅嗰個你應該 唔係好笑嘅，真係好極端嘅，即係同我喺屋企又系两种唔同嘅感觉嘅人、即系我同我小朋友玩嘅时候可以玩得好开心好癫，但系当我小朋友即系读书啊，做功课嘅时候，我都系一个突然间会好 serious 嘅妈咪嚟嘅，即系要一定要去某啲位，唔可以马虎嘅就一定唔可以马虎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其实我觉得做呢啲咁嘅节目啊，或者系睇翻自己过往，其实系某程度系 remind 翻我，点解会成为依家嘅我咁样样咯。咁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回忆嚟嘅。 但当初有冇话点解即系拣一啲 topic 去拍嘅时候会谂起，不如揾翻自己嘅过去啦咁样。 因为其实即系都要讲翻之前做咗首歌啦，即系其实有好多即系火和火讲紧火和火柴呢首歌，其实好多时都会发现哦，有好多嘢都系喺个生命入面其实系好值得人哋去留恋或者系去着紧嘅嘢。即系以前喺我生命入面，我觉得工作已经系我全部嘅所有嘢。咁但系当我自己有咗家庭，我就发现其实爱情都可以系一样好值得去大家去着紧嘅嘢啦。咁再跳翻我自己嘅身上面嘅时候，我就会喺度谂啊，其实我自己仲有啲乜嘢系之前遗忘咗，我觉得我可以去攞翻佢出嚟，而呢样嘢系我可以好值得去珍惜嘅嘢。咁其中一样嘢就系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朋友，而其中一班嘅朋友真系喺我读紧书嘅时候已经相识嘅呢一班朋友。而某程度呢一班朋友系真系陪住我长大，慢慢因为佢哋而令到我成为今天的我咁样。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不如讲一讲翻我以前嘅自己系嗰个生活啊，或者我住嘅地方啊、环境啊，咁如何 因为呢啲嘢而变成而家嘅我咁样咯。 同埋人好得意噶嘛，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咧，佢哋 treasure 嘅嘢系会有唔同嘅排名，即系可能屋企人啊、同事啊、朋友啊、另一半啊，系啦咁样，会有唔同嘅排名。喺Jenny 你嘅人生当中会唔会话唔同时期个排名都系唔同嘅？ 绝对系啦。读书嘅时候系对于我嚟讲，即系当然学业系紧要啦，但系读书的时候我会觉得朋友是很重要的。 是。 即是那时候是会因为朋友啊而去跟家人闹交的。 试过。 真的试过的。 是因为什么事， 即是例如可能有些同学仔读书麻麻的。咁我媽咪就話：，你同啲讀書叻啲嘅同學一齊玩啦。咁、你就會話：，你點解要歧視佢？即、係會有呢啲嘢嘅。咁同埋你會覺得，哦，同朋友嘅聚會其實係一啲好緊要嘅嘢嚟嘅。但係慢慢長大咗，即係你會就會發現，咦，其實原來朋友有分好多種嘅、哦。咁朋友有啲係朋友係即係同事類型嘅朋友。有啲係close friend， 有啲系真系讲心事嘅朋友，咁你就会慢慢去分别到，哦，而家嘅朋友，我希望花多啲时间喺一啲真系值得交心嘅朋友身上边，而唔系无谓嘅 social 咁样啦。即系我会觉得，哦 ，social 嘅话可以做，我识嘅，但系想唔想做咁样样咯。咁所以你会慢慢会发现到嗰、那个嗰、那個排名啊，即係你頭先所講啊，每樣嘢嘅排名係好唔同嘅。而呢樣嘢就係我最近會突然間會覺得啊，有啲人我希望花多啲時間喺佢度嘅，有啲事情我希望花多啲時間喺嗰樣嘢身上咁樣咯。 而家女女同老公一定係最大最大啦。 老公冇份， 老公冇份。OK， 但有冇話嗰個佔嘅 percent 係啦，嗰個 percent 係幾多咁樣咧？ 兩個小朋友應該佔咗70% 噶啦，已經係啊，剩翻個25% 就係工作啦，跟住之後仲有5% 就係可能喺先生啊，或者喺一啲其他嘅嘢嘅身上邊咯，係啊，咁我咁其實 so far 我又覺得 OK 嘅，因為我自己係enjoy 呢種生活嘅，即係始終嗰個階段唔同，人生嘅階段唔同，係真係個睇法真係好唔同咁樣。 望住小朋友而家細個嘅時候，有一啲你已經見到一啲自己細個嘅影子咧，可能係會 呢樣嘢又係好得意，係真係同翻一啲我中學時期識嘅朋友相聚聚會嘅時候，佢突然間先至講起，我先醒起係，其實好似我噶，即係好似我細個咁樣樣，因為早兩日我個仔嘅即係契爹爹啦，即係我嘅中學 best friend 咁樣，佢走咗上嚟我屋企食飯，跟住望住我個仔就知，哦，其實呢個你嚟噶，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我個仔同我係完全唔似嘅，我覺得我仔係完全係佢爸爸嚟嘅，但係喺佢哋嘅身上面，佢哋嘅口入邊形容出嚟，我就會發現。是、哦、原来我以前是这样样的、哦、即其实 是要靠他们去告诉我原来我以前是怎样，因为其实我自己忘记了、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仔有时候那些癫癫得得啊、见到所有人都会笑啊，那种样子就是原来他我的中学同学认识我的时候就是这样咯、所以我就会、想起、其实原来是我们都似过， 即是特质其实是会见得到在这 里的，是有见到在这里的、 他们会不会另外讲一件事，就是可能读书的时候见到你在学校里面叫参加歌唱比赛、喜欢表演、但是而家嘅你真係喺个职业上面事业上真係做歌手啊、做幕前，佢都话哇真係估唔到啊，当年睇住你唱，而家每次见到你都有种好神奇嘅感觉，佢哋会唔会咁样讲？ 冇啊，因为其实我细个唔 enjoy 嘅、哦。即係参加但係唔 enjoy 嘅意思 係焗住参加嘅，因为即係觉得老师觉得你做得几好啊、不如你参加啦。 被阿 sign 嘅。 我以为你嗰啲我好想上台嗰度。 唔係啊唔係啊，我係纯粹因为你几好啊，唔错啊，唔参加啦。跟住我就好啦。我参加的，但每一次参加上台都是震到即系猫王咁样样，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又觉得经历嚟嘅，即系学到嘢嘅，咁起码之后我上到台，我知道哦，原来我紧张嘅时候会震过猫王嘅咁样咯。 咁啊，啱啱又讲，因为自己过去嘅唔同嘅阶段，可能对你嚟讲重要嘅人唔同啊，经历等等。咁其实喺音乐上面 release 翻个作品去演绎又好啊，或者谂题材想表达嘅，我谂应该都会随住呢啲系有唔同嘅 stage 咁。 系啊，其实都好明显嘅，因为我谂我以前即系啱啱出道嘅时候，大家听我。 我嘅音樂啦，即係可能係錯過了啊、影迷啊，都係一啲即係少女啲啊，同埋嗰時嗰把聲咧，我依家聽翻，我用唔翻嗰把聲嚟唱歌啦，已經即係嗰種好純粹為咗唱歌而唱歌嘅。咁但係去到中間啊，開始即係可能大家識我嘅歌就是越难越爱开始啦，之后到咩眼泪的秘密啊，再到之后一扎嘅劇集歌，其实都系比较沉重啲噶啦。即系嗰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系生活喺一个好大压力嘅生活底下。咁所以其实嗰阵时唱嘅歌又好，或者用嘅声都好，都系偏向啲成熟啲啦，亦都系即系悲情多好多嘅一啲音乐啦。咁但系，逐漸去到即係自己有咗小朋友啦，再生埋 BB 啦，慢慢開始覺得就算之後嘅一啲歌曲嘅類型都係以悲情歌為主，但係一啲唱法上面嘅感覺係輕柔咗嘅，即係比起嗰種好壯烈嗰種我要為你生為你死嘅唱法係真係有少少唔同啦。依家可能係一啲即系你在我心间啊，即系嗰时啱啱生完小朋友唱嘅一啲咩你在我心间啊，或者之后嘅一啲作品，其实都系一啲即系悲得嚟，其实系一种即系类似系教化咁样，即系我经历过啦，我话俾你听，其实系咁样，但系我依家放低咗，甚至乎系即系你在我心间系一个没有你并无挂念啦，亦都系一个放低咗嘅一啲嘅感情啦，直到最近嘅火和火柴，其实。因为个人呢可能睇得嘢唔同咗，自己都会觉得哦，自己嘅生活其实舒服咗嘅，亦都开心咗嘅，亦都好希望去邓身边嘅朋友开心嘅。所以火和火柴呢一首歌其实系一首 sweet 嘅歌嚟嘅，虽然系一首都系个 melody 其实都系偏向系 minor 啲，即系悲啲嘅歌。咁但系其实成件事嘅編曲啦、歌词啦，其实都系一种系 sweet 嘅一啲感觉嘅，即系 warm 啲嘅。咁所以其实某程度同我依家嘅心态似嘅，即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染到我嗰份开心、嗰份幸福，而我都好希望我身边嘅朋友有一种幸福嘅感觉咯。咁所以就送咗呢一首《火和火柴》系俾我嘅身边嗰几 pair 嘅朋友仔咁样咯。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爱情 脱目光风气。 听完呢首吴若希而家棒台嘅火和火柴。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就会有佢继续详细介绍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宣布，新一季将会以招聘方式出售屯门一幅可提供大约2000个单位的住宅地，并且会加入最低单位面积要求，每个单位实用面积至少280平方尺。局长黄伟纶认为，设立最低单位面积要求不会减少置业人士的选择，日后亦都会在卖地表加入有关要求，相信港铁亦都会跟随做法。立场新闻和两名公司管理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件下就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2月25日再讯，目前正是处理被告保释申请。其中一名被告立场新闻前署任总编辑林少彤仍然留院，未能够出庭。同样属被告的立场新闻母公司亦都没有代表出庭。已故南非荣休大主教图图的遗体移送至开普敦圣乔治大教堂，他生前曾经在这里号召民众以非暴力方式反对少数白人统治。灵柩上放有一束康乃馨，由圣公会神职人员移送。图图的遗孀跟在灵柩后面进入大教堂。图图的遗体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供民众瞻仰，向这位受人敬爱的神职人员和人权倡议者作最后道别。遗体将会在星期六火化，骨灰之后会安葬。被誉为反种族隔离象征南非良心的图图，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安详去世，终年90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元旦和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周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咁而狮隧沙田出九龙咧，车龙就排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计金坪，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亦都系车多，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嘅交通繁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咧，交通大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咁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咧都比较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永安广场，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出九龙咧近住和斜村一段龙尾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警告！警告！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号，近视正式成为全球问题。 最新研究显示，近视可以令白内障同青光眼等眼部问题出现率提高，甚至同抑郁症、失智症有关。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近视新知》探讨视力不良背后带来乜嘢深远影响。星期五晚10点，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若希世奇珍， 今日送音乐嘉宾有吴若希啦。咁啊，头先都有讲到，就系你有呢个新嘅派头歌《火和火柴》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斌咧都会按住呢首歌咧，我哋去估下里边嘅嘢嘅。 系 咁啊，你揭晓啦。 我想估嗰樣嘢咧，其實我覺得有啲蠢咯，我覺得自己講出嚟，但係我又好想問。 你唔係第一日，你唔係第一日㗎。 係係啊，我專做蠢嘅嘢。OK， 咁但我真係好想問，就係我覺得咧，火和火柴咧，其實最初佢應該唔係叫火和火柴嘅，因為你例如歌入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組合噶嘛，係啦，即係你可以係花和花瓶咁樣。其實最初係未必係諗住用火和火柴做呢個題，咁但係因為可能最尾係基於要嗰個音啱唱啦，即係因為好緊要嘛呢一句歌詞喺歌曲當中，所以就定咗用火和火柴去做嗰個歌曲嘅題目嘅。 係因為裏邊有啲譬如鎖和鎖匙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可能你可以估埋啊。当初咧个名可能叫 A 和 B 咁样样，因为 A 同 B 你可以自己代入去系咩嚟嘅。 其实我觉得锁和锁匙嗰件事咧，个感觉上好似系比较 啲啊嘛，扣得 系啦，即系你谂下锁和锁匙系。 缺一不可， 好系啦，好同埋好 physically 系啱啱好凸凸冚咁样要塞入去咁样噶嘛，系啦。 咁我想估咧就系、是。我想在处理成隻歌或者去因为原本刚才轻轻讲了那个起点就是一朋友的经历啦。咁去做呢首歌我觉得有一个 keywords 是我一路听首歌感觉到就是温暖。是啦，无论是唱啊定是旋律。因为我觉得是加上去到呢首歌譬如啲 chorus 的位置的处理搭咗你啲声落去呢。喺你知呢排天气又冻呢听住。我係覺得呢隻歌好啱喺年尾呢啲，即係如果你夏天聽，我覺得冇咁強烈感覺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可能 vocal 嘅處理啦，即係除咗歌詞啊等等之外，就會令到有一種温暖感覺，覺得啊有一個人攬住自己喺你耳仔邊去講呢一啲嘅嘢俾你聽，所以我覺得呢個 keywords 應該係喺呢首歌嘅製作過程當中，可能同監製或者你自己都諗，我哋想呈現係一個温暖嘅感覺，係啦， 可以逐個拆解啦，可以拆解個蠢嗰啲先啦。 唔系啊，但系几得意你呢个谂法，因为即系讲紧歌名呢上面嘅嘢啦，即系大家你头先有讲到，其实锁和锁匙真系一个大家会觉得系真系凹凹陷嘅， 系啦，最完美嘅， 系最完美嘅配搭啦。咁但系呢首歌原本真系唔系叫火和火柴个，不过都唔系叫锁和锁匙。 Okay. 系叫歌和歌词嘅，系、 哦、 啦。咁、哦、但系咧，因为我哋就会觉得其实 chorus 嘅第一句永远都系令到大家印象最深刻嘅嗰一句。咁所以咧，当你讲火和火柴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唱到个音出嚟。咁你好明显就火和火柴，咁下一句就系嗰句啦。咁样，咁所以我哋最后就选择咗用火和火柴嚟做呢首歌嘅歌名，亦都系。其中一个寓意就是我哋互相言论咗对方嘅一种感觉。咁、嗯、啊头先你有讲过啦，其实因为成首歌入面好多唔同 combination 啦，即係波成都有讲啦，入面有好多唔同 combination 啦。咁我哋唔会话每一种 combination 就代表系得一种关系㗎啫。即係火和火柴系因为有对方嘅存在你先可以燃烧到自己生命㗎嘛。但系唔系个个人都好似锁和锁匙咁样咁 凸凸冚 凸凸冚嘅，即系其实每一样嘢人系需要磨合嘅、嗯。即系我都想讲嘅啫，我同我先生其实系两种好极端嘅性格嚟嘅，即系佢系劲慢嗰种人嚟嘅，好 chill 嘅，嗯，冇所谓啦，是但啦咁啊。咁我就系嗰种我要排晒所有嘢嘅人嚟嘅，咁、嗯、所以我系一个好有。即系我系一个规律性好强 嘅人， 咁、啊、我老公就诶是但啦咁啊，咁、哦、你有时你好猛啊， 我都成日俾人猛过我，所以我知你猛乜嘢。 你又系好超嗰啲人， 系啦，以前我女朋友真系所有嘢佢 plan 好晒exactly 咁咯。跟住就猛啊！你可唔可以讲定呢个礼拜你 schedule 系点？我安排几时见面都好嗰啲啊嘛。 冇错，咁佢就唔系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相信每一段关系都有佢哋嘅啱佢哋嘅相处模式嘅。咁所以火和火柴、高和歌词，其实都系代表一种即系唔同嘅一啲相处嘅模式嘅。咁所以我哋唔会话会点样先为之叫做绝配。 嗯。 即系嗰种绝配，其实系你哋自己两个人之间先至会 get 到嘅绝配啦。咁所以我喺呢样嘢上面，我系好 open 嘅。 嗯， 即系可能我自己都唔系一个正常嘅情侣关系咁样去 work 交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只要你哋内心系真系好中意对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系大家相敬如宾咁样，其实任何嘅相处模式。都可以是絕配的咁樣咯。咁、 嗯、 啊，波盛頭先講嗰個其實就唔係話特別關事嘅。 但係我又想問翻， 就因為個歌嘅走位係最容易記得就係火和火柴。不過都好多謝你，因為呢個冬天嘅派台嘅呢首歌，原來係俾人哋有咁嘅感覺，都好温暖嘅感覺，都係一個幾好嘅 selling point 嚟嘅。 同埋嗰個頭先講，譬如chorus 啲位置啲 vocal 嘅處理咧。搭咗幾層落去，我覺得呢一個都係令到即係 呢首歌 warm 咗嘅感覺。係啊，因為呢首歌真係和音係自己唱翻啦。咁你唱咗好多唔同嘅 track 一路攝落去嘅時候，你慢慢就會覺得啊，如果有機會係一班人喺後面 back up 一齊去唱嘅時候，這個感覺會更加 warm， 更加窩心咯，咁樣。 但我都想問翻轉頭少少，就係歌詞嗰部分咧，最初去揾阿林若玲去填詞嘅時候，係咪其實已經最初個諗法就係想做好多個唔同物件嘅配搭，係一個大嘅諗法去開始先嘅咧？ 其實咧，我同林若玲嘅溝通咧，就係、是、我話俾佢聽，我有個咁嘅故事發生咗，我好希望用我自己嘅歌或者用我自己把聲去唱一啲呢個故事出嚟，而同樣地，我可以。唱完出嚟之後，我提醒翻其他唔係呢個界別嘅愛情關係嘅人，即係唔好去 judge 人哋嘅愛情，或者我哋唔需要喺人哋兩個人嘅關係入邊俾太多意見，因為你需要做嘅嘢就係當佢哋幸福嘅時候，你祝福佢就已經係足夠噶啦，你唔需要再去評論，唔需要去加把口。咁呢樣嘢就係我想透過呢首歌去表達出嚟嘅嘢，而即係當然啦，即係唔知點解咧，歌手永遠講嘢都講到一嚿嚿，但係林若玲佢好嘅，佢好快已經 get 到我想講啲乜嘢，而佢寫呢一個歌詞呢啲咁嘅 A 和 AB 嘅配搭，其實係佢自己聽完個 melody 之後諗出嚟嘅嘢嚟嘅，因為其實我哋一收到即係我哋收到 demo 嘅時候，我哋 confirm 咗個 demo 嘅時候，林若玲就話：哇，你呢個 demo 嘅 melody 係好適合填呢啲。得得得得，即系得和得得咁样嘅填法，咁所以佢就喺呢啲嘅音上面全部都填晒呢啲类型嘅嘢先，咁慢慢去谂一啲好完美嘅配搭去塞咗落去先，跟住再去填嗰啲歌词，咁所以佢好正噶，我好记得佢 message 我，其实咧我填咗呢首歌之后咧， 這個填詞的方法跟他平時唱，即是他 message 啊 Eric 嘛，跟他平時唱的歌那種那些歌詞呢很不同走位的、他會不會不慣、啊、我說不會，我就是最想就是做這件事、嗯、即是我希望既然我們找得一班的新的班底去合作，不如我們所有東西都是抹晒佢，你唔好当吴若希系唱剧集歌先，唔好当吴若希唱悲情歌，或者你过往十年你听过佢所有歌抹咗佢，你记住你佢把声同埋记住呢首歌嘅成个感觉，而去填你自己想去填嘅歌词咁样样咯。 系、因为今次譬如揾到 Eric Kwok 做监制，佢揾嘅曲咁样，系咪我？見有報道講，因為當初係佢嘅，譬如我不如咁，今年見咗就你好中意，所以亦都 不如揾佢睇下啲咩可以困咁樣。 係啊，因為真係聽到咁啱嗰期，真係諗完呢個 topic 之後，其實一路都係諗緊啊，揾啲咩人去合作咧，又有呢一種歌曲嘅感覺。咁嗰期啱啱就係佢哋 plug 緊我不如嘅時候、而我不如嘅 melody 嘅嗰個行法咧。是好我自己好鍾意嘅一种走法嚟嘅、即係你会好记得嗰几粒音，亦都係 Eric 最拿手嘅一啲即係嗰啲叫咩好入脑啊，好 loop 嘅一啲三连音嘅走位嚟嘅，咁所以哇好好喎呢种 melody 嘅呢种曲风，咁所以我就揾咗 Eric 嘅，其实真係膽粗粗嘅，因为见佢一次定两次我就走去完全唔驚俾人 reject 嘅。 跟住 send message 俾佢咁樣係咪？ 唔係㗎，我真係 親自去揾佢。 係啊，親自兜口兜面，拍住片咁樣。 條片係個關鍵啊！ 片係關鍵嘅。 咁同埋咧，而家咧啲人揾 Eric 咧好興咧，係要好快咧挑戰 Eric 用最短時間寫起只歌㗎嘛、 啊。 之前我不如都好短時間寫起，今次呢只佢係咪都好爽手就搞掂？ 唔係嘅，呢一隻佢都拖咗我兩三個月。 好快㗎啦，好快。 咁但係佢拖個兩三個月。佢嗰兩三個月係冇做過任何嘢，佢、係要交歌嘅嗰一個星期寫好嘅，所以佢都係挑戰佢嘅極限嘅，佢都係好快兩三日之內就寫起首歌嘅。咁啊好 surprise 嘅，即係其實聽到呢首歌，你係啊好快已經 yes 係呢只啦 ，yes 我中意啊咁樣嘅感覺啦。咁同埋我覺得佢好好一樣嘢，佢係一種好超嘅人啊！即係佢依家嘅生活態度咧，同我而家嘅生活態度好似啊！即係嗰種唔緊要啊 ，OK 啊，即係咩都 OK。同埋即係佢即係同佢傾偈傾咗一陣啊，即係原來佢好早入行嘅，佢係早我成十幾年入行嘅，即係佢唔知98定99年入行 啊 嘛。係 啊， 跟住哇，一個喺呢一行入邊做咗咁耐音樂嘅人，但係佢係一啲架子都冇。佢同埋佢會令到你會覺得好舒服嘅成件事，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嘅一樣嘢，因為佢自己真係一個叻嘅人啊嘛，我覺得喺我心目中佢係有好多嘅金曲啦，即係K 當年有好多嘅 hit 歌都係佢寫噶嘛，咁Eason 啊，哇佢合作開嗰啲全部都係神級嘅喎，咁即係喺我嘅角度就會覺得我呢啲 small potato 咧，佢都肯去幫我嘅時候，我會係。好感恩，所以其实某程度我都多谢佢，即系其实佢系我今年嘅其中一个贵人啦，我可以咁讲。 嗱，呢个贵人即系入到录音室，佢负责做埋监制嗰个部分啦，即系会唔会可能多多少少自己有啲压力去录音，或者定还是可能Eric 都有一啲嘅方法系去 provide 俾你，去同以前有啲唔同嘅录音方式。 其实咧，因为本身呢首歌系我自己嘅故事，其实我真系。完完全全經過曬成件事，同埋好容易就 get 到個感覺。咁當然有啲位置你係會覺得突然間 kick kick 啊，即係可能人哋唱緊嘅時候係會突然間哦，可能走咗去撕心裂肺嗰個方向啦。咁但係我好記得Eric 有一日佢即係我錄下音嘅中間某一句啦，佢叫我幻想呢一句係要。唱嘅時候係幻想，哇！佢哋要行入教堂，好開心嘅，好 sweet 嘅。咁你就要諗嗰個畫面出嚟。其實真係咁啱，我有對朋友就係喺舊年嘅10月10日結婚嘅，即係我係好榮幸可以睇到佢哋行入教堂。其實我都戥佢哋開心嘅。咁所以其實當其時佢一提我呢一句嘅時候，其實我個腦海入面已經 即系跳咗出嚟嗰个画面，就系佢哋结婚，佢哋好 sweet， 佢哋嘅结婚相揽住，一齐行，一齐即系互相讲一啲誓词嘅时候，大家都感动到喊嘅一啲画面。咁所以其实我系即系点讲咧，好容易就投入到咯。咁同埋 Eric 嘅，即系 Eric 嘅街我的方式是他给很多信心我，即这件事是可能我过往因为合作开的一些班底都是一些很熟悉我的班底，其实某程度我不需要去担心所有东西，那变成做我当我去在外面试一些不同的音乐人的时候，我其实某程度我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大，但是 Eric 是令到我会觉得，啊，我可以放松，我对着他我就算做得唔好唔緊要啊，佢係一個好好嘅老師，佢係會帶住我去行一啲佢我或者我自己平時發掘唔到嘅自己嗰啲位置，咁所以其實最好就係佢俾咗好多信心我啦，應該係。 嗯， 今次即係成首歌都係新鮮嘅，即係無論係有個歌曲嘅製作啊、MV 嘅拍攝上面，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好新鮮，因為真係我第一次由零到佢完成100%，係我成件事係參與喺其中。咁你就會覺得啊，原來做一首歌，你會發現做一首歌原來唔係咁容易。即系原来拣 demo 都唔系咁容易嘅事。 嗰时有几多？即系有几多喺度？ 其实有两三首、三四首啦，咁样。咁但系最后我就拣咗呢一首。咁但系因为我唔系嗰种好快就可以 pitch 到嗰呢首歌系我要用嘅歌嘅时候，我系经过咗好长时间，我要 loop 佢啦，我要听个 melody 啦，我要试嗰个音点样唱啦。咁我先 confirm 到啊，呢首歌会系我觉得系适合我嘅歌，所以我系用咗好长时间去做消化嘅，其实某程度。咁另外就系、是，咦，原来做歌嘅过程，你都要需要好长嘅等待啦，即系加埋我嗰期又开紧剧嘅时候，你一路等待嘅时候，你个心就一路好不安啊，即系你唔知道，够唔够时间做咧，即系所有嘢你系一个好不安嘅状态底下发生。咁所以其实我最近终于明白到，嗰啲獨立嘅音樂人點解咁辛苦呢？因為原來係真係要好多，即係你諗下，我搞一首歌已經搞半年喎。哇！嗰啲要做一隻碟嗰啲人，我真係好佩服。 仲要一手一腳包辦，兩個山 都要揾咧，跟住又揾錄音室啊。 係啊，每一個音樂人都要合作，又要再傾啦，每一首歌嘅 topic 啦。行法啦、想法，哇！原来佢哋有好多嘅 idea 喺入边，咁我就会觉得，哦，原来佢哋先至系真系最有，即系最叻嗰班人嚟嘅，咁所以好 appreciate 依家即系香港真系做紧音乐，靠自己做音乐嘅人咯。 今次亦都要兼顾一样，即系因为 MV 啦，都要拍摄啦。今次用到个 idea， 即系两地之间咁样去拍。其实嗰时点解会行呢个方？因为呢个都有佢难度嘅地方，因为牵涉到即系外地啦嘛。咁 系咁啊，反而我觉得呢样嘢，放我嚟讲系最容易去 control 嘅嘢嚟嘅，因为在台灣我們有一個合作開的一個 MV 導演，我是很信任他的，他叫永基周永基這樣，即其實過往這麼多年都合作了很多次，反而我是覺得在台灣才可以拍到那種感覺出來，而那個即你知道我們公司的製作費不是很大啦，但是我們又想拍到有些 quality 的東西出來，我們就選了在台灣去拍這件事，拍個故事。咁喺香港我淨係負責去做一啲好簡單嘅一啲 insert 位啊，即係起碼話俾人聽，其實首歌係我唱嘅。 咁你又唔使咁惊， 好使嘅， 听个字人嚟啦， 一听把声就知啦，除非佢瞄咗嘅啫，系啦，冇问题嘅， 即系好惊，即系因为佢哋都好惊嘛。如果 MV 冇你，好冇存在感啊，咁咁所以其实我哋系特登即系揾咗台湾嘅一啲演员啦，因为同埋台湾演员大家觉得好新鲜啊，即系真系未见过，而佢哋真系经过一啲好认真的筛选去揀出来，即是两位演员都是非常之有戏的一些演员，所以特登揀他出来的。MV 方面呢，我反而只是给了一个 大浪嘅 idea， 跟住所有嘢就交曬俾台灣嗰邊嘅導演去決定去揾 writer 寫故事、寫大綱咁樣。咁我佢寫完之後，我 proof 咗，咁就已經係行啦，即刻拍手，好啦，去啦咁樣。 咁啊，今次好不容易，亦都開心有一個參與度咁高嘅 BB 出咗世嘅時候，嚟緊會唔會想？整多幾件咁樣啊？ 其實依家都一路傾緊嘅，依家都揀緊一啲 demo 上面嘅嘢啦。咁都唔介意話俾大家聽，其實我會同 Randy 合作嘅，係啦。咁因為我自己咧，其實有啲音樂係非常之想試嘅，即係一啲吉他純吉他編曲嘅一啲音樂啦。可能即係頭先有講過啦，依家嘅人生去咗第二種階段啦。咁那個人突然間超咗，即係係嗰種放假毛好強咧， 即係想啲嘢acoustic 啲啊， 輕鬆啲啦，好嘛？即係我哋轟烈咗咁多年啦， 可以喺屋企播都唔使咁棒咁樣，可以舒舒服服， 可唔可以舒舒服服嘅？可唔可以舒服啲咁？所以其實我好刻意去 request Randy 啊，其實我今次想揾你做一啲音樂，係一啲。舒服啲嘅，吉他音樂係啦，跟住咁啱啊 ，Randy 係好好嘅，佢係同我講。你真係揾啱人啊！我最叻就係做吉他嘅音樂啦，咁樣跟住我話：哇，抵你咁靚仔嘅啫！真心，我真心覺得 Randy 好靚仔嘅， 好多 fans 嘅，佢好多 fans， 佢真係好靚仔喎，係爭少少嘅高度啫。 我唔评论啦，我作为一个唔高嘅人，我唔评论啦。多成你有权评论， 未同佢度过高唔知，不过佢靓仔呢样嘢系真嘅， 又 有才 华，又有才华，系啦，但系又对屋企又好，系咪先？即系呢下真系加分，即系98分啦。 即系一听呢个班底啊，就知道下一首作品 有火花， 有火花要留意噶。 系啊，所以我都几期待同佢合作嘅。 好啊，咁啊，到时嗰只歌推出又再揾你上嚟，咁啊可以再详细介绍嗰个合作啦。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你。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天地暗哑，涂添色彩创传奇，想象再多别怕花力气，真心 节目完结之前，听过有今日嘉宾吴若希之前嘅作品叫做《只想你记得》咁啊，听日五至七我哋再见啦，拜拜。